朱元璋马上传下旨意，粘贴黄榜，开始求贤。这南京二十几座城门呢、钟鼓楼、城门闹，都在议论这件事儿。那他写的明白，谁要能认出这个兽叫什么名，高官得坐，骏马得骑，赏赐黄金多少，白银多少，另外还给官儿做。你说哪位祖上有德能遇上这机会？咱们是不行啊，一窍不通哦，就看着人家升官发财不，老百姓说什么的都有。但是这个黄榜粘贴以后，光有人看没人揭榜，一天两天三天四天都过去了，把韩金虎脑袋急得嗡嗡直响，每一天进宫一次汇报。朱元璋也急坏了，明天就到日子了，无人揭榜，证明没人懂的，那见着人家黑铁虎怎样交代？他告诉驸马，明天是最后一天，想什么办法你也要把高人给找着，实在找不着唯你是问。遵旨。韩金虎嘴那么说，其实心里这个骂呀，有这么不讲理的吗？我有什么招，我上哪儿找这大活人去？哎呦，可要了我的命了。他跟国舅马兰第二天吃完早饭，早早就来到街上，通知各城门的人，如果有人揭黄榜，随时报告我知。韩金虎说完回了府了。上午没人揭榜，快到中午的时候，顺着朝阳门来个小伙子，这个人头上啊戴着一顶破草帽，身上穿的是开花袍，露着磕膝盖，穿着一双破洒鞋，脚面那块拿带子勒着，腰里的系根带，肩头上飘着一担柴火，这两捆柴火都出了二。就见这小伙子脖子上还围一个毛巾，那脸上花里胡哨，但是你仔细一看长得可挺俊。他急匆匆来到城门这儿，一看有黄榜，把柴火挑着放下，把脖子的毛巾解下来，一边擦汗他一边看，看了那么几遍，微微一笑，伸手把黄榜给撕了。看守黄榜的有不少当兵的，其中有个领头的一看，哎，问你怎么回事，什么毛病，你怎么把黄榜给撕了？打柴这小伙子一乐，我说你怎么不讲理呀、这黄榜上明文规定，不是张榜求贤吗？谁把榜揭了，谁就是自愿报名。我说你怎么还说我不对？这当头的上一眼下一眼看看，我叫你这模样，你还叫闲人呢？你能降得了那怪兽吗？你能指出那叫什么名吗？小伙子，咱可把话说清楚啊！你要露着脸，一笔勾销，没有话说。假如你要办不到，皇上一怒，把你们家祖坟都得刨了。这位官长，你放心，没有三把深沙，不敢倒反西岐。我既敢接榜，我心里就有数。啊，好好好，但愿如此。走走走吧，哪里去？